大家好，欢迎收睇《自由又偈听》，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杨俊贤。今日的题目是《昨天的我不是我》。咁可能好多观众咧睇到题目的时候，都会突然间心中个问号。咁呢个题目系讲啲乜嘢咧？咁其实咧系讲紧一个咧自由中非常之重要嘅问题，我哋叫做咧身份同一性嘅问题，亦都系 personal identity 嘅问题。简单而言就系究竟点样先至算系我咧？大家有冇谂过，其实我之为我，究竟系有啲咩原因使得我仲系同一个我咧？点解瞓醒之后你擘大眼仲系同琴日嗰个你，而唔系另一个新嘅你咧？嗱，呢个问题咧喺自由中系非常之重要，而且咧会有好多喺现实中嘅考虑咧，系引致到咧佢甚至喺现实世界里面咧都好多重要嘅地方嘅。咁我哋今集嘅讨论咧就介绍下人格先啦。咁首先咧，第一个我哋要介绍嘅就系我哋嘅老师，系啦，哥大 M K 啦，上次俾个新名佢，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今季第一次登场啦，就系、是、好多观众亦都系留言话要求出场嘅 Man 姐啦，系啦，同埋咧即系带住着住私房衫。出場啱啱知道，即係師傅心出場劇，阿軒係啦，大家好，咁我哋今集咧爆你出嚟添，唔好意思啊，但係唔緊要啦，係啦，顯示你嘅 taste 喺度。咁我哋今日嘅題目係講關於呢個 personal identity 嘅問題啦。咁或者阿軒可唔可以幫你介紹，其實呢個係一個咩問題嚟嘅咧？我記得哲學上面， 咁 personal identity 咧呢個問題，我覺得係哲學入邊咧其中一個好衝擊我世界觀嘅一個問題嚟嘅，因為我哋喺哲學入邊咧，我哋經常都會討論一啲我哋既有一啲好廣大會接納嘅一啲諗法啊，我哋唔會去 challenge 啊，甚至我哋冇諗過呢個係一個可以係去質疑嘅一個問題啦。但係呢 personal identity 係一個咩問題呢？就係、是、你有冇諗過我哋琴日、前日，甚至係十年前、廿年前嗰、那個你，同埋而家嗰個你，你都會話都係你啊嘛？咁有啲乜嘢可以使得你去咁样去 make 呢、這个落呢、這个判断，就係、是、都系同一个人而唔系两个唔同人呢？咁我哋之前系唔会去反省呢啲问题㗎嘛，即系呢个系好直观嘅，咁梗系啦，廿年前细细个嗰个梗系我啦，我哋会用个我字去形容㗎嘛。但系即系大家会觉得好理所当然嘅，但系呢就系、是、哲學就系会去反省呢啲嘢，去问既然你觉得咁理所当然，原因喺边咧？个基础喺边咧？呢、這个好冲击我，我就觉得，咦系，即系我哋冇谂过嘅时候就觉得好理所当然，但系一谂嘅时候，咦究竟系啲乜嘢咧？即系似乎唔系咁容易咁可以讲到啦。咁呢度我想讲就系、是、想讲多一个 point 就系呢个同一性嘅问题啦。我哋中文会话系自我嘅同一性啦。嗰、那个同一性系咩意思咧？即系英文 personal identity 啦。咁呢度呢嗰、那個 identity 可以有兩個意思嘅，其實即係我哋英文話我哋或者中文話一樣啦，有兩個意思嘅。例如呢，可能我哋又攞返隻杯嚟講啦，我哋又有杯嚟嘅，有杯嚟講啦，咁我哋嗱呢度有四隻杯啦，我哋先呢兩隻杯啦，喂四隻杯啦， 好啦就得啦，好繼續。 我哋會話 in some sense 係一樣嘅，但系呢一个 identical 嗰个意思咧，系话例如佢哋嘅某啲性质、外表、形状、大细一样啦。但系咧 ，in another sense 咧，佢系唔一样嘅，佢哋唔系同一嚿嘢嚟嘅，系啦。反而咧，可能系呢只杯用咩做嘅？ 用 瓷定玻璃？ 我唔知，我唔知啊。以前我哋无知， 系啦。咁可能之前佢系一嚿泥，我假设系啦，可能佢之前一嚿泥嚟嘅。咁用某啲方式燒完之後成為咗呢隻杯，燒成呢、這個形狀咁樣啦。我哋會話之前嗰嚿泥同埋呢隻杯係同一嚿嘢嚟嘅。係啦，咁呢個係第二個意思上嘅同一啦。咁 personal identity 呢，自我同一呢，我哋就係講緊第二個意思。即係之前嗰嚿泥同埋而家呢隻杯係同一樣嘢嚟嘅。人都係，我哋而家就係問緊點解之前嗰、那個 BB 仔同埋而家幾十年後嗰個你咁呢個咁大嗰個人係同一個人， 所以呢度講緊其實係即係哲學上面一個好出名嘅區分啦。即係頭先我哋講話四隻杯係一樣嘅時候咧，佢某意思上一樣，佢哋譬如形狀、顏色一樣嘛，佢性質一樣嘅，所以睇落去差唔多完全一樣嘅。但係我哋仍然會話佢四隻杯嚟噶嘛，係啦，所以咧佢只不過係性質上一樣，但係佢係咪真係同一嚿嘢咧？就唔係同一嚿嘢，佢係四嚿嘢嘅，所以我哋話四隻杯。所以而家我提問緊，如果琴日嘅你同今日嘅你係同一個你嘅話咧，而家講點樣你係同一個東西，而唔僅僅係你性質一樣咁簡單，係問緊點解你係同一個東西咧？有啲咩原因先係同一個東西咧？ 尤其是呢度，我想補充一個小小嘅 point 就係、是、咧，大家可能即係要留心就係、是，喂，我哋其實人咧係變咗好多，即係人係有大變噶啦。細個你同而家你好明顯唔同啦，樣唔同啦，係嘛？好多甚至好多人性格都唔同埋啦。譬如我初初識阿軒嘅時候，佢係花花公子咁樣，佢無啦啦，佢拍咗拖啦，就變咗好乖啦咁樣舉咗例啦，即係未必係真嘅。咁佢話咧，咁但係我哋同一個你嚟過，但係完全唔同曬，點解？咁你話唔同曬都仲係同一個你，咁點解性質唔同曬？但係仲係同一個東西咧，同一個你咧？ 喂，其實我不嬲都好乖嘅。 咁再加多個生物學上嘅 fun fact 啦，一個事實啦，一個有趣冷知識啦，就是、其實你知人係由細胞組成噶嘛，但係我哋細胞係會死噶嘛。而死咗之後咧，當然係會換啲新嘅細胞啦。如果唔係，我哋就會慢慢越嚟瘦啦。咁啊好正，咁唔會 新陳代謝 係啦，呢個新陳代謝啦 ，metabolism。咁大家大概已知咧，而家就係大概七年幾左右啦。每一個人嘅細胞咧，就已經會有一個 cycle 啦。就係咧，原本即係七年之後咧，七年前嘅嗰啲細胞已經完全冇曬啦，冇任何一粒細胞仲留喺而家你嘅身體裏邊嘅。咁點解成個所有每一粒細胞都唔同曬？跟住你可能性情又唔同咗，甚至啲人樣都唔同咗。咁究竟你咩都唔同曬，就點解你就同一個你咧？嚇，嗰個我嘅同一係有咩構成咧？呢個就我哋今日要問嗰個哲學問題咯。 而且呢個問題都好重要咯，因為你可以諗下如果你講唔到以往嘅你係同一個你，咁喺某啲事情上啦，譬如，咦，我上年賺完啲錢，點解我今年要交税咧？如果你係同一個你，理論上唔使交税噶嘛，或者係你犯咗罪，點解你要負擔起呢個責任咧？如果咁嘅情況下，似乎同埋講同一性呢個問題，我哋似乎唔會覺得個罪犯咧，佢剪咗頭髮咧，佢就唔係同一個佢，佢就可以唔使負呢個責任。我哋似乎覺得有一啲嘢喺背後使得我哋認為呢一個係同一個人，佢需要負上一啲責任對佢做過嘅嘢啦，而且亦都係我哋對自己係啲乜嘢嘅一個諗法咯。 即係呢個我哋陣間會講一個哲學家叫洛克啦，一個英國嘅哲學家，就係可以話係第一個將呢個問題好清楚咁講出嚟，然之後引起哲學嘅討論嘅一個哲學家啦。咁但係講佢之前，我哋可以再諗下一啲平常人，即係喺洛克出現之前係點樣諗呢個問題嘅。咁啱啱嚴叔嗰個例子好好嘅，就係我哋個人個身體完全唔同曬嘅啦，喺個意底下，因為你係過咗七年啦，你係話或者過咗廿年啦，俾埋你啦 ，OK， 俾多幾年你啦，咁你真係唔同咗成個 body 嘅咯。咁點解你仲係你咧？點解你仲係同一個人咧？咁英文我哋好中意講 person 嘅呢個字，點解你仲係同一個 person 咧？咁樣咁咧有個好簡單、好傳統嘅諗法就係、是，咁就你有同一個靈魂咯。咁靈魂係啲咩嚟嘅？靈魂就應該唔係你個 body 啦 ，OK， 唔係一啲所謂叫物質嘅嘢添啊，甚至可能係一啲非物質嘅嘢啦，咁樣。咁你哋點睇咧？係咪靈魂啊？咁 嗱，我覺得咧，首先我哋唔知道有冇靈魂啦，甚至我哋可以唔相信有靈魂啦。咁我哋可以轉一個現代啲嘅版本，但係頭先你提過洛克啦。洛克有個好著名思想實驗㗎嘛，咁佢就提過話如果有一個王子同埋有一個工匠㗎嘛， 工匠 係啦，如果王子嗰個靈魂去咗工匠嗰度，即係工匠個靈魂即係去咗邊啦， 去咗王子囉，交換咗靈魂佢哋 係啦，交換咗係啦，咁剩返有工匠身體嗰、那個有王子靈魂喺入面，我哋會覺得佢會係王子定係工匠，你哋覺得 咁系王子啊！即系唔系我讲喺个工匠身体嗰、那个， 喺个工匠身体， 我哋一般人都会觉得似乎系个王子，即系或者我个灵魂如果走咗严肃身体里面，我哋交换咗灵魂， 好难想象， 梗系开心又唔开心啦、啊，你应该， 咁似乎会觉得我哋交换咗灵魂，似乎我哋唔会觉得，因为纯粹佢有一个同样嘅肉体，就会觉得只要佢系一个严肃样嘅人。咁佢就係嚴肅囉，我哋似乎唔會咁樣覺得喎。 所以呢度其實好得意嘅討論係，因為原本我估好多人最初就應該覺得身體呢係構成我哋嘅同一呢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就似乎係我哋點解同一個嚟，因為我認得仲係阿軒，認得 仲係正㗎嘛。 咁我哋喺平時嘅日常生活就係、是、靠嗰個肉體嘅部分營養係認佢某一啲 property 咁樣去認嘅。 係啦，咁但係去到洛克嘅年代，因為佢嗰個年代仲相信靈魂啦，咁應該我哋會傾下，如果唔相信靈魂點算嘅？但係仲相信靈魂啦。 咁喺灵魂嘅角度嚟讲咧，就似乎洛克会谂一个情况，就如果交换咗灵魂之后，边个先计系仍系原本嗰个工匠同嗰个王子先？咁洛克就觉得好明显地咧，如果你谂下佢哋记忆啊、佢性格啊，全部都系跟翻个灵魂嘅话咧，咁照计就应该系入咗去个工匠身体嗰个咧，仍然系王子嚟嘅。调翻转嗰个王子身体嗰个就系工匠咯。咁呢个其实喺好多流行文化嘅漫画啊、小说啊、电影里边咧，都系成日出现嘅。即系嗰啲系咪嗰套？死啦！嗰度叫咩？ 我的名字 系啦，我想讲船长名添，就交换咗啊嘛， 系啦， 就交换咗嗰个灵魂啊嘛。咁所以你会觉得喂，古怪嗰个佢咯。咁好多电影亦都会有呢个情况咯。咁所以呢个可以显示到其实咧，我哋最初有两个 criteria 可以拣嘅 ，either 我哋可以拣哦系身体决定我系咪同一个人啦，定系灵魂咧咁样样。咁而家洛克呢个例子就显示咗咧，似乎灵魂先至系嗰个答案，就系因为我哋应该觉得系跟嗰个灵魂咧。佢人嗰個係咪同一個人，而唔係跟個身體咯？頭先個例子， 即係點樣解釋呢一個直覺？就可能其中一個就係、是，如果我哋問有工匠身體，王子靈魂嗰、那個，你係邊個？佢會答你，我係王子啊，係啦，佢會有王子本身有嘅嗰種性格啊，咁所以我哋就會偏向就會覺得嗰個係個王子咯。雖然佢個樣唔同咗，老師， 另外就係、是、其實洛克就正覺得。有啲再可以再區分多啲，即係我哋啱啱已經區分咗靈魂同身體啦。洛克再極端啲，佢區分埋靈魂同埋你啱所講嘅可能性格或者記憶嗰一部分咯。佢甚至覺得咧，啱啱嗰個王子同工匠咧，如果個工匠嘅記憶同性格就係個王子，佢哋交換咗嘅只係呢啲嘢嘅話咧，就算嗰啲靈魂點樣換嚟換去咧，都唔會影響到你決定邊一個先至係王子嘅。佢會再搣埋呢個 point， 所以當時。佢引起好大回響，其中一個好大回響就係嗰啲相信有靈魂嘅嗰啲宗教人士咧，覺得哇，你咁講都得，咁唔需要有靈魂喎，淨係需要有你所講嘅嗰啲思想、記憶或者係性格呢啲，佢叫做意識 ，general 叫意識嘅嘢喎。咁 所以洛克呢個其實係咁嘅，即係我估知我哋用靈魂嚟講係因為喺洛克之前咧，主要大家都相信有靈魂啊嘛。咁但係後屘就發現咧，其實唔係喺度講靈魂咯，可以講你有啲心理嘅特質。去決定今日同一個人，咁於是洛克就走咗去嗰度嚟講。咁我哋翻嚟下一節咧，繼續討論洛克呢個睇法。歡迎翻嚟第二節，之後有偈傾。咁我哋頭先啱啱講到洛克嗰個睇法啦。咁洛克喺呢個問題上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出名嘅哲學家啦。甚至有啲人會咁樣講啊。话而家成个现代对于 personal identity 嘅讨论咧，其实都不外乎系洛克嘅注脚嚟咁样，即系我啱啱温书嘅时候发现呢个讲法，我觉得系好合理嘅。咁洛克嘅讲法，先老师其实讲少少，就系我哋最初即系我哋以前都会咁讲啦，就系、是、我哋计个灵魂嘅，边个真系同一个你咁。但其实去到洛克嘅年代咧，其实往往慢慢已经走出咗唔系咁相信灵魂噶啦，可能有机会，即系嗰个科学嘅世界观慢慢进入现代世界啦。咁個宗教嘅世界觀開始慢慢退場嘅時候咧，會唔會我哋唔係咁計靈魂咧？咁所以其實 Locke 自己咧，即係白紙一字寫嘅 view 咧，佢唔係真係嚟講靈魂嘅。有時候佢成日更加着重講頭先老師講一個 term 叫意識嘅統一啊，係啦，意識上統一係。如果你有同一個意識嘅話咧，你就係同一個你啦咁樣。咁但係個麻煩位就當然係啦。如果你唔係計靈魂，即係如果宗教人士好容易講啦，或者如果你相信靈魂，好容易講啦，計你係咪同一個靈魂？但你計意識嘅統一，咁我哋問我點先算同一個意識咧？佢話同一個意識就同一個理咯咁樣，咁頭先可能會包咗好多嘢啦。老師講嘅可能係性格啊，好多其他唔同嘅心理上嘅特徵啊等等，去計係咪同一個意識啦。咁但係去到後尾，其實現代版咧，即係對於 Locke 嘅詮釋啦，或者個某意思上啲 Lockean 嘅 account 啦，可以叫做洛克式嘅諗法咧，就好着重咧，除咗係嗰啲心理特徵之外咧，其實往往係扣緊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講法嘅，就係關於回憶，冇錯啦， 就係記憶。咁點解？記憶咁重要呢，因為你諗下你自己點解會覺得你係昨日嗰個你呢，係因為你仲記得以往你細細個一路長大擁有好多好多嘅回憶，咁你有一啲啊我作為我應該會記得嘅嘢喎。咁當然啦，呢樣嘢嗰啲記憶需要係真實嘅，即係唔係話啊我自己 FF 出嚟嘅或者點樣諗出嚟嘅，唔係咁樣，而係有一啲你真正擁有記得住嘅一啲記憶。咁因為我對於我哋點樣作為一個人嚟講，似乎記憶係好重要㗎嘛。或者你睇以前睇韓劇就知啦，一個人佢唔知自己係邊個，往往就係佢冇咗嗰啲記憶㗎嘛。 即係你而家冇睇啦，所以你以前睇韓劇。 唔係，咁而家啲韓劇可能唔係呢啲嘅。咁、 okay. 咁當你冇咗記憶嘅時候，你似乎唔知道自己係邊個喎。咁似乎記憶對我哋嚟講，即係嗰啲你以往嘅記憶，似乎係組成你成個人一個非常重要嘅部分。咁所以我哋就會由記憶入手啦。 嗯， 咁真個記憶就係好重要。我想再強調一下就係、是有啲人有假嘅記憶嘅，即係佢會記得咧，以為記佢會以為自己記得咧，佢上一世做過啲乜嘢，或者甚至誇張啲講，俾個例子啫，你就係、是。我上一世咧就係、是、拿破崙啊咁樣，因為我記得，我記得我嗰陣時咧打仗嗰陣點點點，佢可能講咗好耐嘅，佢覺得自己真係記得嘅。咁所以我哋，但係我哋會認為佢唔係拿破崙，點解啊？因為佢嗰啲記憶係假嘅。咁但係洛克嘅諗法咧，就應該係 suppose 係要排除走呢啲假嘅記憶，所以我哋淨係講嗰啲真嘅記憶。嗯， 所以用即係或者成日咁樣概括啦。所以如果用記憶作為嗰個標準咧，去決定係咪同一個人嘅意思係咁嘅，似乎就係、是、如果譬如我舉個例嚇。我如果而家記得我之前，譬如而家叫 T 2啊，你好興咁樣討論 T 2即 time two。我喺 T 2嘅時候咧，記得 T 1即係之前某個時間啦嘅某個人嘅嗰啲記憶嘅話咧，咁似乎 T 2同 T 1咧嗰兩個人咧就係同一個人啦。因為如果唔係，我就唔會記得佢嘅嗰啲記憶噶嘛，係嘛？如果我記憶到佢嘅經驗啊，我記得到佢嗰時發生嘅時候對佢發生嘅時候記憶啊，咁咪顯示咗 T 2嘅嗰個嘢啦，同 T 1嘅嗰個嘢咧係同一個嘢咯。於是我就係同一個人啦。所以用呢個講法就係咧，究竟我咪同一個人，似乎就係決定就係、是、取決於我而家可唔可以記得翻某一個之前嘅時間嘅嗰、那個有一個東西嘅嗰啲經驗啊等等啊，或者信念啊等等咯。咁如果記得要根據頭先嘅老師講，就一定係真嘅啦，係一定係真嘅，唔係一啲 false memory 啊，唔係一啲 FF 出嚟啊，或者唔覺意有妄想症而整出嚟嘅，係真係記憶嚟嘅，係啦。咁 當然都要第一身嘅， 係第一身嘅。 如果唔係阿媽記得曬我啲嘢。唔会话佢系你 喎，系咯第一世纪咯，所以系系啦。 呢、這个讲法都有啲合理性嘅，因为你可以试下谂下，我哋可能会有啲情况系有个人佢失咗忆，佢完全唔记得晒佢之前发生咩事，佢唔记得自己系边个咁样啦，佢唔记得晒身边嘅人系佢咩关系咁样啦。我觉得有啲人系会觉得嗰个人已经唔系之前嗰个人。 嗯， 系，我觉得有啲人会咁样落一个判断，佢唔系同一个人啦，已经会咁样讲咯。 嗯， 所以可能记忆可能会系一个、可能对于嗰啲人嚟讲合理嘅一个 judgment、一个判 断。咁呢个记忆就系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对于洛克嘅诠释啦，就我哋如果唔要灵魂，咁又指意识同一咧，佢讲个心理上嘅一个特征嘅话，咁佢就会讲哦记唔记得？咁但系呢个讲法有冇即系照嘅就会一定有啲问题啦。所以而家以我所知喺学界上唔会系一个好多人相信嘅或者 hold 嘅一个谂法啦。咁、那個問題喺邊度咧？點解呢個諗法似乎都合理啊？最初，但點解會再站唔住嘅咧？啲咩問題要面對咧？ 喂，最簡單嚟講就係一個人會唔記得嘢噶嘛，同一個人係會唔記得嘢噶嘛。係啊，你都唔記得自己細個嘅時候發生咩事啦？你唔會話你唔係同一個人噶嘛？ 但佢要求強啲喎，即係佢唔係話要你記得所有嘢喎，即係要呢個澄清啊！即係頭先軒呢個講法咧，可能會有啲觀眾誤會咗就係、是，喂。咁你要求我記得曬之前嘅嗰個人嘅所有嘢，我先算同一個人，咁梗係唔得啦。 咁要有超憶症 啊，好辛苦咁樣，係咯。超憶症即係咩細節記曬？ 咁樣每一日都係一個新藥我啦。 但係佢要求簡即係簡陋好多嘅，只要佢有過佢嘅記憶咧，即係有一啲關於佢第一身記憶咧，佢就已經係 kind 同一個佢啦，就唔需要記得曬。所以會唔記得嘢唔係問題嘅，但係唔可以唔記得曬啊。即係佢哋冇記性到一個點咧，係你會對所有上一秒嘅記憶都冇曬記憶咧。咁你就真係大鑊啦！你就下一秒就每一秒都有一個新嘅你咯， 係咪？即係好似頭先個所講，完全失曬憶啦， 係啦。咁就所以就但咁就合理咯。如果你講完全失憶嘅話咧，喺個新嘅人咧就似乎合理咯。就所以即係阿軒呢個係問題就好好幫我哋推進咗個理解或釐清咗，就係唔係一度記曬所有嘢，但係至少你又有啲記憶咁樣。咁其中一個我估學界上面對於呢個問題其中一個 challenge 啊。是咁嘅，即係呢個嘢都好出名嘅 challenge， 就係嗰陣時有個蘇格蘭哲學家啦，叫 Thomas Witt。咁佢諗法咁嘅就係、是，喂，你如果要記得啊，先算係同一個人嘅話咧，咁我出事喎，點解咧？嗱，我哋舉個例子啊，譬如我小學嘅時候咧，係讀書好叻嘅咁啦，係啦，我中學嘅時候咧，可能變咗個好壞分子咁啦，咁我大學咧又變翻好人咁啊，亂講嘅，諗唔到。咁呢個四哥之前同我講嘅一個例子，咁我而家記得咗，又用翻嚟講。咁但係佢話：喂，我中學嘅時候咧，可以對我小學嘅時候有記憶嘅。我記得自己小學嘅時候做壞分子嘅時候咧，係發生咩事？我唔係我小學時候好人嚟喎，係啊，我哋小學嘅時候，我班學生嗰啲有記憶嘅。而大學嘅時候咧，對中學有記憶嘅。不過咧，大學嘅時候咧就唔記得曬所有啲嘢。嗱咁嘅話咧，就出咗奇怪現象咧，就係、是、似乎咧小學同中學咧。是同一個人嚟噶嘛？跟頭先嗰個 view， 而大學同中學咧又同一個人嚟噶嘛？ 不过因为大学唔记得晒所有啲嘢，所以变咗大雄小雄咧就唔系同一个人。嗱，咁啊奇怪啦，因为你谂下，即系小雄中同一个人，咁一个人啦，中雄大同一个人。嗱，照计如果小雄同中一样，中雄大一样咧，小雄大都要同一个人噶嘛。咁但系而家咁出现一个奇怪嘅结果就系、是、大雄小雄唔系同一个人，因为大学唔记得晒所有嘅任何嘢。嗱，咁啊出现一个情况就系、是、违反咗一条好似好合理原则啊。就我哋觉得咧，如果 x 等于 y，y 等于 z，x 即系等于 z 噶啦，因为等于呢样嘢咧，照计咧，我哋用哲学嘅术语啊，叫 transitive 嘅、嗯，就系如果 x 等于 y，y 等于 z 咧 ，x 等于 z 嘅，呢个叫 transitive， 即系照计要去晒嘅 ，x 等于 y，y 等于 z，x 等于 z 噶嘛，咦可以唔等于、啊？呢、这个系我，但系你觉得唔系啊？呢条 principle 好靓唔 hold 噶、啊？呢、这个原则似乎一定啱噶嘛？咁于是咧 ，Thomas Reed 呢个咁嘅例子咧，就显示咗咧，似乎你唔能够单单用头先一种简单嘅 memory 嘅 account 咧，就解释到咩叫做同一个人。因为出现头先啲好奇怪、好违反我哋直觉，对于咩有啲同一个人嘅一个谂法咯，就系、是、冇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 x 系 y 或者系 z， 但系 x 唔等于 z 咯，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好 common 嘅反对。呢、这个 memory view 似乎系解决唔到嘅。咁似乎仲有另外一个反对噶，马轩。 memory 用 memory 做呢个 criteria 我哋话做一个自我统一嘅条件。仲有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例如 M K 老师或者 Man 姐都提过啦，那个 memory 嗰个记忆。要是真的记得嘛。咁咩叫真的记得呢？因即点解我哋要提出真的记得，就是因为你有可能记错或者可能会有幻觉，总之你记嘅嘢并不是真正有发生过啦。咁、我哋唔会话因为你我如果我有幻觉我记得我系 MK 老师嘅，我唔会因此成为咗 MK 老师㗎嘛。你会话我嘅记忆系假嘅唔系真嘅。咁但係之后个问题就係我点样判定我嘅记忆系真定假嘅呢？咁似乎唯一可以嘅解釋就係因為我唔係真係 MK 老師囉。係啦。咁所以先可以話如果我記得我係 MK 老師嘅話呢，我就唔係有真正嘅記憶，所以我就唔係 MK 老師。但係咁樣講法就係我首先已經假定咗我已經唔係 MK 老師先。即係我已經假設咗 memory 呢樣嘢入面已經係要有個自我統一喺度。因为你要是那个人你才可以说你是真正记得他，但现在我们偏偏就是要调回去问怎么才是同一个人，那就好像我用 memory 去解释什么叫同一个人，但是用回同一个人去解释什么为之一个真正的 memory， 那就是有一个循环的问题。 所以这里或者我又再试试 elaborate 多一点、即譬如我刚才其实 Man 姐提出过一个概念呢，就话我哋要第一身嘅记忆㗎嘛。头先咩即话你如果记你阿媽记得晒你啲 detail， 但你阿媽唔系你㗎嘛，系咪先？唔可以话佢记得啲 detail 就系你㗎嘛。咁所以你要记系第一身记忆。第一个好 tricky 嘅，咩叫第一身记忆？系啦。咁有时去到后屘咧，嗱，你可以话我第一身记忆，哦，我咪记得嗰阵时，譬如我遇过某啲经历嘅时候，嗰啲经历嘅，譬如我记得个画面，记得嗰阵时啲感觉，甚至记得嗰时味道咁样，记得好多嗰啲第一身嘅经验。但事实上，你记得好多时候系冇咁生动噶嘛。好多时候咧，我哋几可能系冇晒画面，冇晒好多。我就记得小学嘅时候攞个报奖，我已经唔记得晒我攞奖嘅情况，唔记得晒。我就记得有一个 belief， 就小学嘅时候咧攞过嗰个奖咁啦。嗱，咁点样？咁究竟嗰、那个呢、这个 belief 系真都好啦，即系攞个奖都好啦。喂，呢、这个 belief 系咪第一身嘅先？同你阿妈记得你嘅某啲 detail 个分别喺边度咧？咁样。咁咁、那个分别就系、是、如果你阿妈记得你攞个奖，我记得我自己攞个奖咁啦。咁究竟系点样计咧？咁样咁头先阿轩个讲法其实帮我负责咁嘅啫。就係、是、要係第一身係咩意思啊？就係、是、要搵返呢，哦，嗰、那個係咪你嚟嘅？如果嗰個之前攞獎嘅時候，嗰、那個真係你嚟嘅，而於是呢你嗰時攞獎啦，而你而家又記得喎，咁要咪第一身囉。但係如果你阿媽記得你所有攞獎嘅，但係你阿媽唔係你嚟㗎嘛，所以佢記得你嘅，對就算你過去有啲某啲 belief 呢，嗰、那個唔會一個 memory 嚟，因為佢唔係你嚟嘅，所以你嗰就算記得啱都好啦，嗰、那個唔係你第一身留到而家有記憶。嗱咁咧，呢、這個講法就個問題。就係、是、變咗咧，我首先要確定到咧，過去嗰個咧係邊個嚟？佢要寫係你嚟噶，要預設到嗰個就係你嚟噶，同一個人嚟嘅，嗰、那個就稱得上 memory。咁如果唔係你嚟嘅咧，唔係同一個人嚟嘅咧，嗰、那個就唔叫 memory， 即係佢知道一啲關於你過去嘅事實啫。嗱，但如果咁樣話咧，就麻煩啦。就係、是、你點樣先算係真係 memory 咧，而唔係只係第二個人記得你嘅一啲 detail 咧，就要建基於咧嗰、那個首先係同一個你咯。你首先要依賴於咩為之同一個你咧，先講到咩叫 memory。而但係你正正而家用緊 memory 咧嚟解釋咩叫同一個你啊嘛。咁就產生咗一個循環嘅問題，就好似冇解釋嗰個問題咁。 即係用兩句說話去講，就係點解嗰個人同依個人係同一個人啊？因為我記得我係佢咯。咁點解你真係記得你係佢啊？因為佢嗰個真係我咯。你就好似會冇答過問題咯，其實 系啦，咁呢个系即系点解一个咁简单对于洛克嘅一个诠释咧，似乎系唔合理或者唔 work 嘅一个地方。咁当然洛克即系其实冇讲得咁清楚啊，洛克自己，咁呢个系后人嘅诠释啦。所以咧，而家去到而家都唔会成，而家都仲有一个好出名嘅Lockean view 嘅一啲理论嘅。所以咧，其实最终呢个唔得都好啦，但系似乎后屘我哋啲方法啊，可以救翻，譬如用记忆啦，或者用普遍 general 用啲 psychology 嘅方式咧，去说明点先为之同一个理咧，系仍然可以讲得到嘅。咁但系点样讲到呢就似乎唔咁容易。点样尤其是点样解决呢两个问题？咁你下一节翻嚟咧，继续讨论点样解决呢个问题。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就有偈倾。咁我哋啱啱讲到咧，喂，似乎其中一个对洛克嘅诠释啊，就系用简单嘅记忆嘅方式咧嚟去讲系咪同一个人咧？喂，似乎都系有啲問題，就尤其是頭先我哋講嗰兩個問題啦，一個係 Thomas Reed 嗰個問題啦，另一個阿軒講嗰個即 係 circular 嘅問題啦。咁如果呢兩個問題，我哋有冇辦法解決咧？即係有冇辦法？尤其是我頭先都講過，洛克嘅追隨者仲有喺度噶嘛？咁點解佢仲信洛克咧？佢有冇辦法有個新嘅 interpretation 去解釋嗰個問題咧？係啦。 咁譬如講翻第一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係 Reed 就話啦：啊，咁你小學用翻你個例子啊。小學同中學係同一個人，中學同大學係同一個人，但係大學同小學唔係同一個人喎，咁就會變咗 x 等於 y，y 等於 set， 但係 set 就唔等於 x， 咁就好奇怪啦，違反咗嗰個大家都會覺得要 hold 嘅 principle 啦。咁呢新嘅諗法呢就好簡單嘅個 solution 就係、是、咁我哋喺呢個例子入面呢全部當曬佢都係同一個人囉，我哋唔好再話 set 同埋 x 係兩個人啦。咁佢做法係點樣呢？就係、是、話我哋有個連續性喺度噶嘛，我哋見到噶嘛，就係、是、正正就係佢個例子入面講嘅，中學嘅時候你記得小學，大學嘅時候你記得中學，咁就算大學嘅時候咧唔記得小學發生過啲咩事都好咧，你只要中間係冇斷過、冇斷開過咧，咁已經叫做係同一個人噶啦，咁就所以咧，正正就回應咗 Rick 個反對啦，因為我。佢就而家就容許你承認，你就算唔記得曬小學嘅時候發生過咩事都好，只要你中間有一個中間嘅 state 係記得翻小學發生過咩事，已經夠噶啦，咁解決咗咯。咁第二個問題， 呢個都好合理，我覺得呢個講法，因為其實你平時都唔需要咁嚴格噶嘛，即係好明顯，就算你記得小學都好啦，你有啲神唔記得噶，我好簡單講。正常人啊，三歲或者兩歲之前嗰啲記憶咧，實唔記得啦啩，即係你咁都記得就有啲問題啦。你最記得都可能唔記得兩日大嘅時候嘅你啦。但系咁点解会做同一个人咧？ 十八岁之前佢都唔记得晒。 我以为你未够添，原来你够咗，睇唔出。咁所以咧，所以照计啱啱呢个咁嘅 proposal 咧，其实似乎系继续做啲咩？就系、是、一方面咧，就尝试够用翻 memory 嚟做嗰个 criteria 啦，但就唔系咁简单，系咪直接记得咯？就要讲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条冇断过记忆链啊？只要有嘅话咧。你甚至每一日都，只要每一秒記得上一刻，每一刻記得上一刻咧，你已經足夠構成一條鏈咧，使得你係同一個人咧，直到喺個時間裏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 brilliant 嘅 solution 嚟，就避開咗 Thomas Reed 嗰個反對啦。咁，但係 circular 問題似乎又得唔得咧？可唔可以用呢個方法嚟解決咧？用記憶嘅方法？ 其實都得嘅，但係可能就唔可以再繼續用記憶啦。因為記憶似乎，當我哋用呢個字咧，似乎已經有頭先問題，就係佢 presuppose 佢已經假設咗、預設咗有一個自我同一嘅喺入邊啦。咁所以咧，但係點解洛克嘅一派仲未死咧？即係可能而家又叫 Neo 嘅 Lockean 咁樣繼續 dominant 咗個討論啦。就係、是、我哋用翻頭先MJ 老師提出個方法，就係、是、有個鏈啦。但係我哋可能今次我哋就唔。就是限制淨係講記憶，我哋可能講曬我哋其他心理狀態嘅總和，都係用呢個一條鏈嘅方式。只要我哋心理狀態今日呢一秒同我上一秒有個連續性喺度嘅，咁呢一秒再同之前呢一秒可以再無限咁推落去，有個連續性喺度。就算我呢一刻同埋廿年前係好唔同嘅，唔緊要，只要中間嗰條鏈冇斷開過就得㗎喇。咁、那個心理狀態可以包括好多嘢嘅，例如我哋之前頭先提過，除咗記憶之外，佢仲可以有性格啊，甚至諗法啊、思想啊、信念啊，呢啲各樣嘢。咁總會係有啲我哋有冇啲諗法而令到我哋之後有其他諗法㗎嘛，又或者我哋之前有啲咩感覺而令到我哋之後會有啲咩行動咁樣，呢啲全部都可以話我哋心理狀態 的一些連續性在入面的。咁只要我哋有一個個體喺度，佢心理狀態有呢種咁嘅連續，咁佢咪同一個人咯。而唔需要一定話而唔一定會面對到頭先記憶會有面對嗰個問題。即係頭先 circular 嗰個問題。 呢、這個好好就係、是、即係其實所以你可以話，即係老師嗰句同埋阿軒嘅講法係共嘢一路嚟㗎。即係借用咗老師嘅講法講嗰條鏈，但就唔係就係講 memory。個好處係邊？點解唔需要？即係我想特別 highlight， 點解唔會就先嗰個循環嘅問題咧？就是、因為你每一刻，譬如我 time two 啊 T 二嘅時候心理狀態。同埋 time one 嘅心理狀態係咪同一個咧？係咪同一條鏈咧？你唔需要嗱，原本要覺得要預設咗邊個位置我先得啊嘛。但係而家佢就唔使，佢只要講咧 T 二嘅嗰個心理狀態咧，同 T 一嗰個咧，譬如舉個例，係咪足夠地相似？如果你足夠地相似嘅話咧，就可以話連續落去啦。又或者有啲人會講話，係咪 T 一嗰個心理狀態引致到 T 二嗰個心理狀態出現？如果佢係佢引致出嚟嘅，咁咪同一個咯，同一條咯。而 T 二如果引致 T 三，咁佢咪同一個咯。咁有啲人會用引致啊。有啲人會係咪足夠你似嚟講啦？咁我哋即管呢度唔好理佢啦。但係擺埋一齊就係講緊咧，只要你揾 T 一、T 二、T 三條舉例，係咪一齊？係咪由佢 call 出嚟，係咪引致出嚟咧？喂，照佢就唔需要揾翻邊個先係同一個你，佢唔需要預設咧，之前邊個係你嚟嘅，先至可以講到嗰個係咪你嘅 memory。佢只需要講用呢個方法去講咧，係咪佢引致出嚟咧？佢講係咪喺同一條 train， 係咪同一條鏈上面？如果是的話咧，佢就是同一個人。 只要你找到那個 cause 或者找到足夠相似，咁就係、是、一條鏈嘅啦。我唔使去假設。自我同一噶啦， 冇錯啦。 咁但係雖然呢種諗法好似好好咁，但係佢會遇到一啲新嘅問題。例如我哋可以諗下一啲好有趣嘅 case。例如咧，第日啦，假設有一個太空旅行嘅方式，但係咧，你知啦，要飛去咁遠好難噶嘛。佢有一個新嘅方式，佢咧就將你成個人 scan 一次，連你所有嘅記憶啊、腦裡面嘅狀態啊等等等等，佢 scan 然之後複製一次。然之後呢佢個方法係點呢，佢喺嗰邊呢再用另外一啲原子將你重新組成。咁呢你就會呢喺嗰邊呢有一個完全你俾人 scan 完之後消失咗嗰一個記憶，即係所有以前嘅記憶全部啊，或者你嘅性格啊，你嘅所有喜好啊，當下嘅感受等等呢全部都複製曬，然之後你呢邊就打散咗啦。即係喺地球呢邊就打散咗，但係你去到太空嗰邊呢就重新再組成返出嚟。咁對於嗰邊嗰個人嚟講啊，嗰、那個似乎係我哋會覺得啊重新組成咗，我咪去咗嗰邊囉，我其實瞬間轉移去咗嗰邊咁㗎嘛，我哋嘅感覺係。咁但係如果呢唔好彩呢部機壞咗，部機壞咗。你諗下呢，佢 scan 你過去呢嗰邊整咗一個同你有完全一模一樣記憶啊等等嘅嘢。等等嘅你出嚟啦，咁本身我哋會覺得嗰個似乎應該我嚟㗎啦，點知部機壞咗，呢邊呢冇打散你，然之後呢兩邊一齊擘大眼，佢哋都係有一個同等嘅以前嘅喜好啊，以前嘅記憶啊，以前嘅心理狀態等等，咁邊一個先會係你先。咁當然可能呢個 case 會傾向話喺地球嗰個囉，喺地球嗰個囉。但係你諗下喎，原本你會覺得如果呢邊打散咗嗰、那個係你嚟嘅，咁喺呢個情況下似乎好複雜喎。 因為用返頭先嗰個 criteria 就係喺嗰邊組合出嚟嗰個人，佢一擘大眼，佢所擁有嘅心理狀態係由地球嗰個 cause 出嚟㗎嘛。係啦，如果你冇地球嗰個人有嗰種心理狀態，係唔會有嗰邊嗰個人嘅心理狀態㗎嘛。咁所以用返頭先嘅標準，咁嗰個都應該係你嚟嘅。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多咗一個 即係唔單止愛情關係裏面，喺做自己身上面啦，多咗個人都好麻煩呢個問題，即係其實頭先嗰個 view 呢，即係之前講嗰個 view， 我哋有個名佢喺學界裏面就叫做即係心理連續嘅理論啦，即係 psychological continuity 嘅 view， 就係透過講呢係咪連續嘅同一個 psychology 呢去決定你咪同一個人。咁而家頭先 man 即係舉啲 case 喺學界裏面一般叫做即係 bunching 啦，叫做即係分開咗，即係有兩條 branch 分叉開叉咁咯，好似頭髮咁樣，哇護髮素就出現嘅問題啦。咁咧呢個 bunching 點解嘅問題咧，就係、是、在於如果最初你諗啊，係講緊 psychology 係咪 continuous， 係咪有連續嘅心理狀態咧，而決定佢咪同一個人嘅話咧，咁頭先個問題就係顯示咗，喂一個連續嘅心理狀態咧係可以突然間分叉嘅，一分叉就俾咗兩個咧都係同佢之間連續嘅，係咪咧？我想象到佢哋嗰啲心理狀態會好似啦。足夠你似啦，一樣啦，甚至係 almost。咁照計同一係佢 call 出嚟㗎嘛，照計咪連續囉。所以佢仍然係可有，但問題就多過一個， 可以多過一個嘢咧，係 continuous reflect 你原本嗰個心理狀態，咁就點算咧？咁所以就其實呢啲 branching 嘅 case 咧，我哋會咁樣講啦，就係、是、會其實俾一個 challenge 就係咪可以怎用 continuous 嚟做？因為佢似乎會違反咗頭先我講嗰條原則啦。就係如果你有啲人話我繼續講話係啦，X 係等於 Y，X 等於 Z， 分攤咗啫嘛。但係明顯而家 X 同呢個 Y 同 Z 係唔同噶嘛。系啦，要差咗两个人嚟噶嘛？地球我哋同外星嗰个你系唔同噶嘛？咁你既然佢两个唔同嘅时候，喂，我唔可能系同其中任何一个等同，或者唔可以同佢两个等同晒。如果唔系，佢两个都要等同啊，系啦。咁于是个问题就会唔知点解决。 嗰、那个唔同嘅位咧，有啲似可能太抽象去到呢度。就系、是、个唔同嘅位置就好似我哋原本讨论 personal identity， 我哋就系问紧咧，一开始就系问紧呢只杯点解仲系呢只杯啊嘛？但系而家咧，如果有多一个人咧，就系、是、变咗有两只杯啦。真系一只杯仲要喺火星，一个杯喺地球，而家真系好大镬。而家话俾你听，原本无名一个杯，而家话俾你听变咗两只杯出嚟。 嗯， 咁就会你会 get 到个问题就系、是、真系好奇怪啦。 即系呢度显示咧个奇怪位就系、是、咧，似乎你觉得自我统一咧要系一咯，唔、可以有超过一个噶。如果唔系我哋觉得好奇怪，明明有两个人喺度，点我哋冇可能会话系同一个人嘅？咁continuity 无论 psychological 或者其他好啦，所带嚟嘅问题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啦 ，branching 啊咁样咧就系、是、无论我哋头先所讲嗰种 continuity 嗰条链系 cause 又好，相似度高唔高又好，系可以有超过一个同之前嗰个好相似，或者有超过一个 cause 噶嘛？cause and effect 是可以由一生好多出来的嘛、不一定要一对一的嘛、但似乎 person 自我同一性 personal identity 啦，我哋会觉得是一对一的关系、continuity 是 fit 不到这个一对一的关系、它可以一对多因为。 或者我补充少少就是刚才 Manjie 举个例子呢就是讲紧有一个原本的你没有打散到跟出咗去啦。咁有呢啲 case 有多啲人会觉得原本嗰个地球嗰个是你嚟。我或者舉另外一種學界都很常用的思想實驗呢去再說明一個問題複雜的地方就是有的時候我們人有兩個腦啊一個來 的但有兩邊 一個腦有兩邊的就是好像食橙一樣可以抹開它兩邊的那人腦很有趣的人腦就是其實左腦右腦各自原來是可以自我運作的即如果你這麼黑仔呢分得返一邊呢其實完全冇問題當然有啲問題但基本上冇問題你基本上會有一個完整的意識 死不 會再落去的是的咁而家啲 case 咁，譬如舉個例子啊，到如果交通意外咁啦，哇！我而家個身體傷亡咗，唔掂啊，我腦未死喎。咁有個好勁嘅手術醫生咧，就想幫我，發現咧咁啱咧，可以將個腦移植去人哋嘅身體裏邊，可以救翻我咁啦，所以。咁但係因為啲移植腦嘅手術咧，可能舉個例，風險好高啦，唔知點樣成功，而家好難做啦。咁嗰時咁啱有兩個身體空咗出嚟咧，佢嘗試不如咁咧，嗱，你左腦植入一個人度，右腦植入另一個身體度。咁咧，我保咁是但衰一塊咧，仲有一個機會大啲啊嘛，仲救得到你啊嘛，咁啊直殺入去啦！啊，點知佢突然間原來手術好成功喎、啊，佢兩邊咧都存活到，兩邊都生活到喎、啊，咁點算咧？就係、是、你可以諗下，嗰、那個左腦嗰個右腦咧，而家兩個身體啦，佢哋擘大嘅時候會點啊？就是、各自各自同撞咗之前嗰個咧，嗰、那個意識連續嘅，係嘛？而且佢性格啊、諗法啦、啊，幾全部係跟翻住曬。但係而家分到兩個 branch， 一個係左腦生存一個，一個右腦生存一個。咁呢個左仔同右仔點樣面對呢個問題呢佢哋咪同一個你呢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 case。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最後繼續傾。咁我哋頭先啱啱就完之前講緊咧，一個好特別嘅 case 啦。就我哋有機會咧，譬如遇到頭先講啦，如果車禍咁啦，跟住個手術醫生咧將我嘅左腦、我嘅右腦咧擺落去兩個唔同身體度，跟住咁啱竟然兩個手術成功喎，咁於是咧兩個都可以生存到咁樣啦。咁英文佢叫 lefty 同 righty 啦，即係我頭先翻咗即係左仔右仔，小左小右嗰啲啦。咁但係意思係咁嘅，就係、是、呢個左邊嗰個我同右邊嗰個我咧，照計而家都係心理上面咧同原本嗰個我咧係同一嘅，而且今次個 case 咧係比起頭先嗰啲去外太空嗰啲 case 咧。是更加難去判斷的因為今次原即左和右腦呢就會得你嚟㗎嘛即打和咗佢哋。照計你好難去判斷邊個係你嘅但佢都心理上呢向九個呢係同一嘅。甚至可以想像喺個主觀嘅感受上面就係、是、我喺擘大眼呢就根本就想像唔到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喺度。係啦。咁但係遇到個問題就係在於一樣啦就係、是、明明係有一個但係而家有兩個走出嚟喎你會唔會話原本一個係同新嘅左邊同新嘅右邊都同一個呢如果係嘅話就好奇怪啦因為明顯左邊同右邊呢係唔同人嚟㗎嘛。 而家佢哋可以跟住慢慢一個食飯，一個打波，一個做傾偈，可以互相自己打交得嘅。咁你唔會話唔通係 self dialogue 咩咁樣？咁佢係兩個人嚟嘅。咁事實出現咗情況就係、是、咧，照計咧，原本嗰個就唔可以等同曬左邊同右邊嗰、那個。如果唔係咧，就佢兩個都打鑊，都等同。咁就變咗咧，三個等同咧就係一個很奇怪嘅結論。咁於是就變咗，咁我點算咧？咁樣呢個就變咗係對嗰個 psychological view 嘅一個 challenge 咯。 咁呢個頭先延續個例子就係講緊你有可能。有兩個身體，你又將你將你個腦左邊去咗A 個身體，右邊個腦去咗 B 呢個身體啦。咁即係大家直覺可能就係，如果其中一邊失敗咗，剩低嗰個係你嚟噶嘛？如果左邊腦嗰、那個失敗咗死咗，咁右邊嗰個剩低你啦，你就擘大眼咁樣，哎，隔離嗰個衰咗添，但係好彩我有一半剩低嗰、那個都仲係我嚟嘅。 因為其實我哋可以想象到，如果平時我哋個腦有咩事咧，譬如生咗，即係譬如有瘤啊，或者壞死啊，咁我哋切除咗部分咧，我哋會覺得剩低個部分依然可以夠足夠命聽嗰個我嚟噶嘛。咁所以即係即使你啊咁樣拎咗一半出嚟，咁似乎如果佢仲生存到，咁應該都係我嚟噶嘛。 現實中都有啲咁嘅例子啊，冇咗一邊腦，跟住剩低個邊腦係會 take up 原本冇咗邊腦嘅部分嘅 function 噶嘛。 嗯。 咁但系而家呢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两边都剩低，似乎两边都系咁有同等嘅地位去 claim 佢系之前嗰个你系同一个人咯。你系应该分辨唔到高低嘅，每边都有每个人啦都有你半边脑，你应该分唔到高低嘅。咁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咁。是不是两个都是你呢？但这个就会有回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没可能有两个人是同一个人。是啊，即是刚才自己跟自己打乒乓波。是你终于可以实现到自己跟自己打乒乓波，我们觉得没可能的嘛。是啊。那但是有一个哲学家叫 Parfit 啦。那他又 raise 了一个 point， 很搞笑。搞笑。就好即是很 challenging 的，就是你会宁愿得一个剩低，另一个失败，定系你会宁愿啊左仔右仔即系 variety 都成功存活喺度咧？大家嘅直觉系点？两位老师， 咁系咁系两个好过冇噶啦。 咩姐咧？ 唔系，咁正常人应该会觉得买个保险两边都有好似好啲，即系你会 agree 医生咧？即係如佢覺得有機會失敗嘛，你會覺得啊，咁醫生分開兩邊減低風險係好㗎嘛。 我覺得你講清楚嘅，所以如果你問我，如果你個醫生問我啊，想唔想做曬呢兩個手術呢，我話 yes 嘅。即係我想好似 Man 姐話齋保險啲囉。但係如果你話俾我聽呢，如果你俾我揀個 case 呢，一做就有兩個，定係淨係救一個但嗰個都要成功嘅話呢，即係兩個一個揀呢，我一定會係揀一個囉。 點解呀？ 嘩，無可能多咗一個同我有同我之前，譬如而家我舉例，我而家十八歲啦，同你一樣。如果我而家十八歲，我而家十八歲零一日嘅時候，有一個人之前十八年嘅 memory 啊、記憶啊，所有同我一樣嘅，跟住同我而家傾偈喎。喂，呢、這個跟住同我一齊 claim 我所有嘅嘢喎，可以係即係跟住好奇怪喎，同埋即係好麻煩咯、啊。咁所以如果你俾我揀，我就如果二兩個一個俾咧，我就揀一個。但係如果兩個係如果風險計啊，有機會兩個人零個咧，咁就揀兩個啦。 Okay.咁我自己都係，如果風險計呢，我都會揀兩個嘅，兩個都做，即係我寧願兩個都會喺度啦，兩個左仔右仔都會存活啦。咁啊 ，Puffy 佢落個結論就係、是，佢覺得都係嘅，佢覺得都係，我哋會寧願左右都存活咁樣啦。但係佢嘅解釋就係、是，咁我哋其實係想有多啲我哋同我哋有曬佢個 logical continuity 心理上有聯繫嘅嘢咧嘅人啦，繼續。存活留喺度嘅，多过我哋 care 呢样嘢咧，系多过有一个人得一个同我哋有一个 personal identity，即系佢觉得 survival， 即系佢叫 survival 或者叫 persistent 啦吓，有一啲同我哋有细个咧 continuity 嘅人留喺度，系我哋会觉得重要啲嘅，系重要过 identity。identity 其实唔紧要嘅，佢话。其实点解我哋会咁 care identity 咧？佢觉得啦，其实我哋就系想有啲同我哋心理状态有连续嘅人继续存活喺度，所以我哋先咁 care 系啦。但系当去到头先我哋翻传嗰啲 case 咧，佢就会话咁 咁就多啲好啲啦。 嗯，因为分裂嗰啲 case 有麻烦位就系在于有啲人会咁觉得啦，就系、是、其实原本嗰个咧已经死咗啦。有啲人会咁样讲，因为照计如果佢仲喺在生嘅，咁佢系边一个啊？佢左边一个定右边一个啊？咁两个都唔系啊嘛。咁于是即系唔可以系等于杀咗两个啦，因为头先个问题，如果唔系左边右边咪同一个，咁好明佢唔系啊。咁所以有啲人就会反而调翻转嚟谂，喺嗰啲 case 上应该会话咧，原本嗰个已经死咗啦，或者唔再存在啦。跟住咧就不过变咗做两个新嘅后继者咁样。咁而 Prof 会觉得咧，所以其实我哋真正 care 嘅唔系咪有一个单一嘅嘢同我哋继续落去咯，系咪有我喺度，而系 care 嘅有冇啲心，只不过系心理上嗰啲连续嘢咧可以留到落嚟。咁如就算如果死咗咧，唔紧要 ，in 一个 sense， 即系死咗意思就佢唔存在啫嘛。但系只要佢用一啲心理上同我连续嘅嘢系继续喺度咧，咁我已经 OK 嘅。咁另一个例子就 Prof 都会，即系或者另一个例子通常都会讲嘅就系、是，你可以谂下一样嘢，就系、是、如果有啲人话喂，既然我都唔知道存在啦，即系正常会咁觉得噶嘛。我只系 care 嘅我一幅纸，啊，因为唔需要 care 其他人咁样啦，或者 care 其他人会少啲啦，我 care 自己嘅即系最重要啦咁样，咁都合理啊，我觉得 care 只一幅纸多于 care 其他人。咁而家我问你啦，如果你话原本嗰个 branching 出现之后分裂咗啦 ，fission 分裂咗出嚟之后咧，有两个，嗰两个严格而言咧，有啲人话唔系原本个你啦，因为头先嗰种种考虑。咁而家问你，如果我想虐待嗰两个人啦，你会唔会 care 先？你会想阻止啲嘢唔俾啲人虐待嗰两个新走出嚟嘅？左边嗰个靓，右边嗰个你咧，咁照你都好，我话好虐待，你惊唔惊？你会惊噶啦，你未分离之前你已经惊噶，而且你会唔想要做啲避免嘅，甚至咧系惊咗点咧，就系、是、当嗰个好似自己咁样咧，去 care 佢福祉嘅，想尽量阻止嗰个 psychological 将会同你 continue 嘅两个人咧系俾人虐待嘅。咁、那个原因，咁可能就咁呢个 part 就会觉得系显示咩咧？显示咗我哋真系 care 嘅，其实系嗰啲 psychological 同我哋一齐连续落去嘅嗰啲人咧嘅福祉，佢系咪其实同一个我咧？其实唔系我哋咁 care 嘅。只要佢 psychological 同我連續，我擘大眼之後會走咗嗰邊之後咧，入下邊啦，我就已經一樣咁 care 佢哋噶啦，係啦。咁呢個我覺得係 part 係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好洞見咯。 係啊，咁有啲人咧就會俾一個名 part 呢種諗法嘅，就係佢呢種諗法咧係一個所謂叫做 bottom up 嘅諗法啦，中文叫咩咧？ 由下而上 由下而上嘅諗法啦。咁佢嘅意思就係話咧，個重要性係來自於由下而上，下層嘅。事实咧就系、是、有啲人喺个手术之后，同你个心理上系有个连续性啦咁样。但系咧上层嗰个事实咧，对于 Perfect 嚟讲就系唔知啦，决定唔到啦，或者可能死咗啦。有啲人讲就话，咁即系话冇一个人咧再系同你系同一个人啦。嗰啲系上层嘅事实啦。咁根据心理连续嘅睇法咧，一开始就系话啦，点样决定你系咪同一个人，其实就系睇你系咪有个心理连续，下层嗰个 fact 上面系咪有一个人同你系心理上有连续性啫嘛。咁呢个时候咧，如果我哋决定唔到出嚟嘅嗰手术嘅嗰两个人，边一个系你，即系话其实你仲存唔存在都唔知啦，或者边一个系你都唔知啦。咁嘅时候咧 ，Perfect 觉得冇唔紧要，最重要嗰啲嘢喺度就得啦。最重要嗰啲咧就系底层嘅嗰啲事实，底层咧就系有一啲人，有一啲个体。同你仍然仲系心理上面有个连续性嘅，咁佢就觉得已经系最重要嘅问题已经解决晒啦。咁、但系调翻转咧，有啲人反对佢咧，就调翻转咁谂话：喂，其实我哋谂嘢咧唔系咁样谂噶，我哋谂嘢咧系 top down 嘅，由上而下嘅。点解我哋会关心？ 请坐低啊，老师。 点解我哋会关心？嗰啲继续。同我哋有心理联系嘅人继续生存紧咧，系因为我哋深刻觉得佢应该系我嚟嘅。点解我哋，譬如你啱讲话，点解我哋唔想话见到任何一个人俾人虐待咧？因为我哋深刻都觉得咧，如果佢哋其中一个系我，咁咪即系我俾人虐待咁样。所以点解正常人咧，即系 against perfect 嘅嗰啲人会讲咧？正常人嘅谂法咧系，佢真系点解会关心嗰个个体咧？最重要、最核心嗰位咧就系、是。嗰、那個人係我先至會好關心。當然我唔係話你對佢做乜都得啦，而係譬如有啲好重要嘅事情，對於個人嚟講，譬如話喂，究竟走出嚟嘅當係阿左同阿右同某一個女性結婚咁樣啦，咁你會唔會好 care 咧？你可能咧，如果當你發現 A 同 B 或者左同右都唔係你嘅時候，你唔 care，OK 啦，總之係。婚姻大家相爱咁咪得咯，但系如果嗰个系你咁唔同，而家讲紧你同边个结婚，你系咪同嗰个你可能唔中意嘅女性结婚啦？你以前嘅你唔会中意嗰个女性，咁你嘅呢个时候咧，你就真系 care 多咗好多啦，因为你 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些东西真的那个是不是你，而不是纯粹是讲跟话有有没有一些 entity， 不要理他两个三个定一个啦，有还是不是跟你有一个所谓心理连续性在这里。 所以老师讲的这一班反对 perfect 的哲学家呢，个諗法就是其实觉得 perfect 可以 make 到这个 claim， 觉得心理上连续性是重要，究竟有没有个 identity 在这里就不重要呢，可能只不过由于他已经用中华一套 bottom up 的 view，覺得下面那些才重要，但他說可能正常人不是這樣想的，正常人 care 的其實首先 assume 了一定在這個世界裡面有個人成為我了，他找一個最像的你 Asai 覺得他像我，那他才 care 他的，那這個就令到 Perfect 的 claim 可能似乎未必那麼說得通。那我們今集講了很多關於即是這個 Facial Identity 的問題，那我們主要今集其實 Development 呢都是從那個所謂 New Lockean View 的角度，用心理的角度去講，那其實在90年代開始啦，慢慢是好多呢是多返好多强调呢身体嗰面，尤其是好强调有一个学派叫做 animalism， 是觉得 person 呢即係其实呢是一隻 animal 嚟嘅。咁於是呢究竟 person 係咪夠全部呢，就取决于究竟我哋如果係一个 person 嘅左右人，我哋作为同一隻 animal 啦，我哋嘅 animal 係咪夠全部都落去。咁、那个 animal 嘅左右动物呢个全部状态呢就决定咗我哋嘅 person 嘅唔喺度。咁呢个就会同 Neil Locking 有个矛盾喺度。咁我哋冇时间讲啦，大家有兴趣研究一下。咁希望今集关于新闻同一嘅问题呢大家有感兴趣啦。下集再见。